我要鱼，拜托拜托嘛，我不跟你玩了。爱你，我想你， 不要，我还没讲完呢。 爸爸要知道了。 一早带娃出门上学七点半，一路上车外一定冷门回头看，我心想今天我也没有特别打扮，原来是我把奶瓶忘在车顶上。哈，疯疯癫癫，嘿，风度翩翩，嘿，陪我家公主玩变化万千，嘿，唱都大唱，嘿，歌都大点，嘿，车里放的全是冰雪奇缘，嘿，懵懵懂懂是我陪你走过， 唯美吗？ 你怎么懂不懂就生气说你不爱我，放学后要我穿件连装接你在门口， 唯美吗？ 要我跟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手牵手，我疯了吗？你说这才叫生活，却怎么了？你说我比较温柔，千万自如是一种训练，嘿，在你面前，嘿，只能笑脸，嘿，任你不高兴就天崩地裂，嘿，懵懵懂懂是我陪你走过， 唯美吗？ 你怎么懂不懂就生气说你不爱我？ 不要， 放学后要我穿紧连装接